体验啊，感受啊，当时那个心情的。 日本人他们也喜欢选这些地方去度假。 嗯嗯，因为在东京这样的城市里，节奏太快了。 对， 嗯。 是的，那今天我们就主说镰仓和箱根。 是的啊， 对，这两个地方风格是什么样的？ 类似吗？ 不一样， 不一样。 镰仓比较古朴一些， 啊，镰仓更古朴。 对， 箱根就是比较现代吗？ 箱根很自然， 很自然， 很自然，特别接地气，接近大自然的感觉，有山，有森林，有温泉，有小木屋。 下了火车就觉得负氧离子爆棚了， 你 真的呀？ 对，因为他那火车站在那个半山腰嘛， 嗯， 直接停下火车来，其实就在山腰上，然后你要下山再去到那个住的地方去， 不同的火车乘坐体验。 那是不是他那个路，就是他的那个主马路什么的，旁边都是有山有树林这样的？ 对，基本是穿山形式的。 对， 嗯， 好棒啊！ 哎呀，两个人真的是互相的帮助，互相的欣赏，互相的去玩，那个感觉真的是无法形容的美丽哦。 是的，大白提着行李，饼干拍着照，对， 还真是这样的，真的是。 隐约哈，就看到就是每张照片里，大白是有点辛苦的，对他就会有点累，因为比较仓促，比较累，是不是有点倦容在脸上？ 主要还是自身重量大。 这个东西你要有所分工嘛，因为在行程之前都是饼干在制定这个行程， 对， 然后所以你在行程过程当中，大白就要拉行李。 对， 其实我要说一下，这次体验挺不一样的。一点在哪？就是以前比如说去到一个别的国家或者别的地方，你制作攻略的时候，你会其实没有我来日本这么有压力。 嗯， 为什么有压力？ 反而到了，比如说当时之前制定的，你可能很详细，到了那就会觉得相对路程上轻松。但日本相反， 哦， 因为我开始来日本之前，我是被这个日本的这个线路、各种的地铁什么这样啊，就弄疯了，就感觉我研究这个研究了一两周的时间，然后呢。其实发现之前所有的你的担心到了那儿都是多余的， 嗯， 就是它的指示标啊，然后它的 非常清晰， 特别人性化。 嗯， 对，它在其实有时候咱们选的时候可能会参考某宝啊，或者是一些什么攻略 去看， 对，嗯，它会分很多很多的这种叫什么周游券，或者是各种卡， 嗯， 不同的卡，可能一个地铁卡它就分 N 种， 哦， 对，所以就是我是建议大家，如果只是去比如一个主城市和周边的地方，其实就不用买它的那个叫 GR 什么七天的那个通用券， 嗯， 因为非常贵， 嗯， 大概七天要人民币1600多。 是吗？ 对， 嗯， 哇，这个够贵的。 那边的交通成本真的很高， 非常高。但是如果要是只是去比如东京，我们这几，东京附近的几个城市，其实我们只是买了它一个叫西瓜卡， 就是那个西瓜卡， 对。然后它这西瓜卡呢，其实也分好几种，但只不过呢，它是在退卡，如果你需要回国退卡，它是在不同的城市机场退卡，有这个区别。其实用起来都一样。 嗯。 然后它在那个每个进站的口都会有这个 IC 的标志。所以你基本上没有什么困难，而且他如果不买这个卡，你当在那个地铁当地 去 买，他都是有中文的 哦， 对，甚至7-Eleven这样的地方都可以买， 他好多地方都可以买。反正我去日本的，我的感觉就是日本的地铁系统就跟苹果系统一样， 对 对， 你要是用不惯的时候，你就会很麻烦，但是你要用惯了之后，哦，你就会发现它非常通畅， 是的， 对， 各种标识特别的齐全， 嗯， 而且就是你如果不懂日语的话，它每个站名都是有中文的。 对，我第一次去日本就是东京嘛， 嗯， 然后我就第一次坐地铁就有点就紧张了， 对对对对， 就坐完一次之后一切就 OK， 对， 是的，是的， 特别轻松了， 没错没错。 对， 跟其他国家我觉得完全相反的这种体验， 啊， 对，最让我迷失的就是泰国的地铁经常坐反，一坐就是反的， 听一点， 对， 交通解决了，西瓜卡大家要准备哈， 嗯， 要记得返回就返程的时候， 嗯， 比如说还的时候机场不一样哈， 嗯， 就这一个这个限制了， 嗯， 那就是展开旅程了哈。箱根和镰仓，我觉得很多喜欢动画的朋友的镰仓必须得去打打卡， 嗯， 我到至今没去过镰仓， 我也没去过镰仓， 那个地方跟动画片里的那个场景变化大吗？那个场景就那一幕。 有什么眉目？ 樱木花道吗？背着个大包，背影晴子后边跟着。 其实它就是在镰仓当地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铁道口， 就大概都有这样的铁道口。 在镰仓有很多很多这样的铁道口， 哦， 但是它的那个视野呢，是因为你望过去就是后面的那个海面 啊， 因为它是一个 下坡，然后那个铁道口呢正好在坡下面，所以你在坡上面看呢能看到海，能看到这个栏杆，然后能看到那个，而且那个口非常小，所以能看到一个整个的这种铁道口。 好浪漫啊。 然后我去之前我也发过朋友圈，我说要去到动画片里的地方 看看， 然后很多人在跟我说那个你可能会后悔或怎么样。其实去了以后 不后悔， 我个人感觉反正不太后悔，就唯独有一些小 不太后悔， 不太后悔， 小小遗憾是什么呢？因为那人太多了。 哦，人多、啊、 慕名而去拍照的这些 很多 fans， 对， 很多人说是要去朝圣嘛， 对， 说朝圣这个地方， 我的天哪，怎么都是这些80后？他们都看过《灌篮高手》吗？ 收费不？ 不收费、 不收费， 不收费。 而且他们很人性化，因为那个路口确实并不太，就是因为过车很频繁，他会专门安排一个交通，应该是像协管员一样，一个大叔， 对， 非常认真的在那儿一直指挥，就是 对， 几乎一刻不停的去指挥人、 啊、 指挥车，然后去让你小心一点拍照， 对， 然后很有些人就是拿着很专业的设备吧，在那儿就想去拍没有车没有人的那一个瞬间，然后因为他那个道口会开那个电车过去，当地的那条、专门的那条绿色的线路叫什么？然后呢，他会想拍到就是跟那个动画片里一样，就是刚刚过一个车的那个，对，很多人在那等着，就架了三脚架在那等着。 你看看人家多好，一天能等着不？ 反正看命吧，人是真多呀，人是真多。 好不容易等到了，哎，怎么还有个人？ 大叔一天很辛苦， 对，经常一张照片拍出来，感觉哎呦构图也特别好，然后那个景也取特别，哎，谁的手？ 你看， 对，真的是这样，就是没办法，哎，这个需要灵魂 P 图手。 而且那个车站。就是那个场景给我们留下印象根本就不是灌篮高手那个场景。就样子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我们的经历跟灌篮高手那些东西完全没有关系。 我们带着情怀在那站了五分钟，然后就抛开这个道口，然后就去玩镰仓其他的。 对，你在那等不起的，艺术都是高于生活的。 是的， 对， 待一待就得了。 但确实 见过就好了。 那个心里的感受是不一样，站在那个里面好像。其实给你的是之前看动画给你的那种感受， 就是 而且更多的是情怀，你看想起童年的一些东西， 就是旅行当中这样一个体验，就是我们小时候看的很多的动画片，比如迪士尼也好，什么日本动画片之后，你真的是有了足够的时间，带着自己心爱的人到达这个地方了。我觉得这不就是仪式感吗？ 对， 是啊， 实现了就好了。 我们静静的手拉着手在那儿站了五分钟， 好棒！ 然后看了 各种美少女穿着制服在那儿cosplay， 真的吗？ 哎，眼睛。 然后也看到，就是他们当地真正的那些中学生嘛，哎，穿着衣服从那儿走过的感觉不太一样， 对， 很自然， 对，很自然，很自然。也有穿的特别整齐、精精神神，也有穿的就像刚打完球，刚 啊， 而且真的有像宫城良田那样背书包的男生，就把 那个书包袋背在脑门上， 好酷！ 我的天哪， 对， 也是1.68米吗？ 没那么高， 1.6米。 时间的关系， 1.6米吧。 我们先想想那些朝气的中学生，背影在那个车站经过的瞬间。 好， 下面还有很多精彩内容。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 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 我要稳稳的幸福，能抵挡末日的残酷。在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治理大城市病，让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住建委的主任徐建云，全力以赴确保首都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我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孙英军，我们关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是北京市农委主任孙文凯，建设美丽乡村，为广大农民朋友打造幸福美的家园，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好去处。 FM 107.3 AM

最好不要。 当然了，那是野生的凶猛动物， 基本上也是不太可能的，它也不会跟你跟人有什么太过亲密的。 了解了这一段，我们了解了哈，在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安全哈。 嗯，但是景色真的超美，非常值得在那儿 待一待，待一待哈， 真的是 踩踩水什么都可以的， 温度是可以的哈。 我们去那天稍微凉一点，有点下小毛毛雨，但是它海边嘛，这个变化很快，一会儿就晴天，一会儿就掉两点，是这样， 挺好，挺好， 对， 很好啊。我觉得难得有这样一个静谧的地方，可以让两个人稍微的坐一坐，歇一歇，喝点酒。 沿海，沿着海岸线走，就一直都感觉很不错。而且它那个地方就是建筑啊，各种风格都有。我们还在那看到那个一个特别知名的一个美国餐馆， 红 龙 虾。 哦 ，Red Lobster。 哦， 怎么样？吃了吗？ 没有。没有， 我们要吃在日本当地的，对吧？ 它那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冲浪圣地， 哦， 很多人都在海边冲浪。 对，而且很多美式风格的建筑也好，或者小商店也好， 也在那边 啊。它有夏威夷主题商店，伴手礼很多的。 夏威夷主题商店， 对， 我们买了很多，就是家里边装饰品。 哦，很好，很好， 很好玩。 哇，好棒啊！都买了什么呀？我最喜欢。就是这种东西， 对， 像什么小灯什么的，这些都有吗？ 就 是 你能就装饰家里边东西，你能想到的它全都有。 指示牌类似的， 真的吗？ 对， 我懂了。 然后那种杯垫，然后装饰品， 我们还买了一个木头的鲸鱼摆件， 好看， 可爱，卡通的那种。 还有那种门帘。 对， 各种各样坐垫靠垫什么都有， 没少买呀， 没少买坐垫靠垫儿， 没少买，要不然他们累得慌。 是，还有那种坐墩儿啊什么的。 你看，寓意款米池。 对，日本有一个好的地方，应该你坐过地铁你都知道，就是你的行李可以在任何一个站，就是车站去寄存，非常方便。我们基本上就买了东西，但是存下来再去下一个地儿，然后回来再拿。 方便， 我们基本上都寄存在地铁站，知道反正也要回来的，然后回来再拿。然后它的价格大概 就寄存的价格吗？ 小时还是八？ 一天应该是早上九点到 晚上 六 点， 这样算一个时段。 对，然后大概的价格从300日元到600日元不等，它是根据这个储存柜的大小。 不贵， 对。 那其实不贵了，你要 就 16差不多。 对， 很好，很好哈。也了解了这段了哈，这个还有好下一段了，咱进入下一个阶段，是不是？谁先进入下一个阶段的这个主持？ 这个香根这个地方，其实饼干是、 哎、终于来到香根， 对，饼干是特别特别喜欢的这个地方。他做攻略的时候，他还开始没有告诉我。 哟， 我偶尔在网上看到了一些香根的照片，我就跟他说：“我说，哎，媳妇儿，你看看这地儿多漂亮啊！ 是是是， 咱们要不然考虑考虑去这儿吧，离东京也不远。” 嗯， 然后他冲我乐，他说：“咱们定这儿了。” 哦，哎呦，哎呦，哎呦， 对，这是给你惊喜呢。 够凉，哎呦，哎呀， 管环保吗？不是，冲着呗。 到日本怎么能不泡温泉呢？ 对 对 对 对 对，而且你们是泡的，真的是穿着那个当地的服饰泡的日式的温泉，对不 对？是的。是的， 它有一些房间可以选，就是这种日式的，它叫和式 和服嘛，对， 然后还有就是一些普通的标间，但是你觉得去到那儿可能住标间就没意思了， 对对对， 还是住这种日式房子。然后它可以很多这种日式的温泉旅店都可以订那个日式的早餐或者晚餐，怀式料理都可以的 啊， 所以一道的上吃一个半小时俩小时是没问题的。 价格贵不贵？那边在这样一个地方 不 便宜啊， 对，尤其是四月份旅游旺季，还是确实挺贵 的， 也一定要提前订， 对， 而且特别火。 特别火， 很遗憾的一点就是什么？就也当然也是个提示啊。但是可能很多人也都知道，在日本泡温泉，你有纹身的话是不允许你进入公共浴室的。 哦， 你只能泡 私 汤。私 人的， 对。 我们俩就只能是 私人的， 身上有 tattoo， 然后就你要一定要提前跟他说一下。 是的，是的。 你要不跟他说，你直接去的话，他也会把你请出来的。 哦， 对，我们提前跟他说了一下，然后他会主动的帮助你。看一下预约表，看一下私汤的这个时间段，哪个你还可以预定，他会告诉你，你就可以来订私汤。其实也 不太贵，100多块钱左右吧， 1100日元吧。 对，它可能不同的酒店价格不一样，但都不会超过100。 多一百出头，这就是最多了。而且它环境非常好，就是你一个人给你一个钥匙， 我看那照片，那钥匙特别漂亮。 一个钥匙进到一个房间里面，先是那个算是更衣的一个区域，然后有个大镜子，然后所有的什么洗浴的，然后擦脸的，然后就事后你可以去男生甚至刮胡子的这些东西 都有， 棉签全部都有， 特别 全。然后吹风机是一个这么一个区域，然后再到里面有冲澡的地方，有你们两个人的池子， 分布的非常 人性化， 对，就真的是非常合理了。 所以带小孩也可以，也可以选择这个，但是一定要提前预约。它每一个时段是大概45分钟到一小时。 你提前了多少预约的呀？是 我们是入住的时候就预约了， 去之后住的。 但是我们去预约的那一天只有两个时段了， 对， 就已经就是算很晚了。 一般他们是2点开始入住，对吧？ 对， 咱们是3点check in， 然后就剩两个时段，其他的时段都被定了。 妈呀，这个得提前多久才能定？ 几点到几点啊？你们定的是？ 我们定的是最后。 我们对是10点到11点最晚的那一场了。 对，十点到十一点了。 那你们等于是在香根是住了一晚是吗？ 对， 就是住他们那个温泉酒店。 是睡在地上是吗？ 哇， 他会给你 服务巨棒， 怎么个 办法？怎么个办法？ 慢慢到来， 了解。 他会告诉你，预约好几点钟你吃饭。 嗯， 然后。他会登记 哦， 然后几点钟你泡温泉， 哦、 他也会登记 是， 然后你吃饭的时间段里，他就会有这个客房服务人员过来给你收拾房间之后给你铺床 啊哈， 然后铺的那种榻榻米，就是咱们在日本日剧里面看到的，但是比那个感觉还要厚一些， 对，非常舒服，就觉得平时睡那大床房都白睡了， 真的呀， 真的太舒服了，恨不得把那被子枕头抱回家。 有没有交流交流什么品牌，什么从哪买的？有没有交流交流？ 这个 没 交流， 对，交流不通，就是我们自己做的。 但这就属于你吃饭去了，回来之后你怕你打开房门，哎呦。床铺好了， 哎，真好， 就真的是宾至如归，就人服务到家了， 真是体贴入微的那个感觉。然后每一位酒店的服务人员见到你之后，都会向你微笑、鞠躬、打招呼， 这是自然的反应哈， 对， 真好。 而且通过他们的笑容，可以感受到他们就是那种发自内心的在开心的 享受这份工作， 对，很享受他们工作。 就大家在这种温泉酒店里面，都会穿上日本那个传统的浴衣，那个氛围就也很好。 嗯，有音乐吗？周围 有 是安静，有音乐吗？ 很淡淡的那种， 是那种合适的音乐吗？ 对， 当然不是这种 的，噔 噔的，合适的音乐，慢慢的、悠悠的那种， 对， 很好。 然后很多的日本的老人都在那边度假， 老年人， 对， 很温馨。 很温馨，很 浪漫， 感觉他们有很多那种日本，像那个老年纪大一点的闺蜜，三五个会一起来到这边，姐妹 淘，无敌了！ 我的天哪，被嫌弃的松子， 都11点多了，几个老姐们 是不是还不错，很好。 对，他们打扮的 大概40岁那样， 不， 六七十岁啊，那是阿姨奶奶级别的。 然后他们就会泡完温泉坐在一块儿，然后掏出自己带的便当、什么饮料、酸奶或者啤酒，他们坐在那一边聊天一边吃一边喝。 好棒，老闺蜜。 对，都11点多了，不睡觉的那种。 对，来尝尝我炸的天妇罗。 老刘，你起来，老刘。好棒。 对， 当地生活， 对， 这个是泡温泉是一定 要去。 然后我们第二天就是早上起来睡醒了之后，就到那个他那一站叫做汤根香本， 汤 根 香 本， 对，这一站是是那个香根一个比较大的站，然后呢，坐那个小田园线就可以到那儿，它是在沿途。我们从酒店出去，你会经过很多很多的温泉酒店，然后走到那一条商业街。 嗯， 它那条商业街是路两边都会有，然后卖一些当地的吃手工做的一些吃的，比如说温泉馒头啊。 对，说说你最喜欢的。 然后 温泉馒头， 温泉接待。 对，它是那个亲手烤的，特别香。就他不太爱吃点心那种，都闻着那味儿说咱买 烤馒头。 对， 它像豆包。 哦， 但是外面又是脆的、酥的，就是酥脆的那种蛋糕， 外脆里嫩， 夹着像还不是那种红豆沙馅儿，是不知道是什么豆馅儿，特别香， 是吧？ 手做，而且他就是比如说一个稍微做的那个出了点边儿，就扔了不要了， 就不要了。 啊，